关于 Softray 呢，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它如何如何好，还不如推荐给大家它都有哪些冰激凌，以便各位好朋友们逛累了的时候可以方便选择。首先呢，特别要推崇的就是蜂巢冰激凌了，甜品爱好者绝不能错过这一款。一块天然的蜂巢就放在了冰激凌的上面，是整整一大块哦，特别的过瘾。别等蜂蜜留下来再吃，赶紧咬上一口，那种纯天然的蜂巢带来的甘甜是其他无法比拟的。蜂巢冰激凌呢，建议用杯装，不仅吃起来方便，而且呢，杯装还可以更好的将蜂巢和冰激凌搅拌均匀，甜度适合，不会太过甜腻。巧克力盐花冰激凌呢，光看外观我就觉得很有魔性，在一个高高的冰激凌塔上淋下来的巧克力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淋得那么均匀又那么有层次感。而品尝上一口呢，你就知道了，可以感受法国天然海盐带来的口感，撒上一点咸度适中，把冰激凌的甜衬托得更是淋漓尽致。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甜筒里有个惊喜，冰激凌吃完之后，你会在底座的甜筒里头发现底座甜筒里所有的缝隙也都被填满了巧克力，真是甜蜜的无孔不入啊。很多人呢对棉花糖是情有独钟的，因为往往这样的棉花糖会让我们勾起无限的儿时回忆。吃冰激凌的时候，如何把棉花糖跟冰激凌融合在一起呢？接下来就推荐给你 Softray 的棉花雪盐冰激凌。总觉得吃棉花糖的时候是特别幸福的，一定要一大口咬下去，超级开心。那么在冰激凌上面盖上一层棉花糖，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法国天然海盐，咸咸的感觉很美妙，那种从咸到淡淡的甜，再到牛奶的香浓的味道，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冰激凌叫做魔法神灯冰激凌，在高高的冰激凌塔上面装满了谷物粗粮粉，吃起来呢是非常有口感的，带着谷物的香味，而且呢有一种咀嚼感在里面。当然啦，这款的冰激凌的甜筒也是有惊喜的，和刚刚的巧克力甜筒塞满了巧克力不一样，这一款甜筒的缝隙当中呢，塞满的是焦糖，甜蜜从缝隙里由内而外。当我说有一款冰激凌吃起来叫嘎吱嘎吱的声音，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其实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因为下面这款冰激凌就是爽脆冰激凌嘎吱嘎吱，它呢其实是一款酸奶冰激凌。这款冰激凌的外面呢裹了厚厚的一层用希腊酸奶泡过的玉米片，吃起来呢那种酸奶的醇厚的香味和玉米片的脆脆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由内而外一层一层扩散开来，舔一舔都能感受到那份幸福的口感。当然啦，如果你不喜欢太过花哨的修饰，觉得可以生活回归本源，那就推荐你一个原味冰激凌，浓浓的奶香味道一定可以征服到你。而这种看上去仿佛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甜筒冰激凌的外观，却能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醇香感受。好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Softray 的一些甜筒冰激凌，我们接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为大家推荐那些可以装在杯里面不怕化的 冰淇淋。I'm taking over my body, back in control, no more shoddy. I bet a lot of me was lost, teasing, crossing eyes and dotting. I fought it a lot, and it seems a lot like flesh is all I got. Not anymore, flesh out the door, SWAT. I must have forgot, you can't trust me. I'm open to moment, close when you show it before you know it, I'm lost at sea. And now that I write and think about it, and the story unfolds, you should take my life, you should take my soul.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生活如此的炎热，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冰激凌。今天带领大家去品尝的是 soft tree 冰激凌。在歌曲之前呢，我为大家推荐的都是甜筒冰激凌的不同系列。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可以杯装的冰激凌。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杯装冰激凌是浓缩咖啡冰激凌。这个冰淇淋呢，是在杯中先直接放入阿拉比卡咖啡豆萃取出来的意式浓缩咖啡，然后呢，在咖啡里面再直接打上冰淇淋，最后还可以看到杯底炫酷的那种正在融化的冰淇淋和咖啡相融合的大理石花纹。 冰淇淋在浸润咖啡中之后呢，先是感受到了咖啡的香味，然后又有冰淇淋的融化，慢慢奶鲜和咖啡渐渐融合，这种奶咖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且还是冰爽的哟。甜筒冰淇淋当中呢有蜂巢冰淇淋，在杯装当中呢我们可以品尝疯狂的蜂蜜冰淇淋，这可以算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冰淇淋了吧。先要在杯中淋上蜂蜜，然后打上冰淇淋，最后在上面再浇上一层蜂蜜，蜂蜜的甘甜的味道和冰淇淋的甜味强强联手，打造出最甜蜜的回忆，也是无敌了。而且这款冰淇淋看上去呢真的是太干净太冰雪聪明了，雪白的冰淇淋配上半透明的蜂蜜，干干净净，真的是再适合妹子不过了。如果你是一个芒果控，那么芒果冰淇淋就适合你咯。用的呢都是新鲜的芒果，切成小块放在冰淇淋杯里面，冰淇淋的奶香味和芒果香充分的融合，吃起来更是冰爽。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指着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回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 Softree 的一些独特的冰激凌吃法，比如说妈妈面包，我要为大家推荐一下了。面包除了加火腿之外呢，还能加冰激凌，你吃过吗？要先把面包片烤到金黄色，外表感觉微微酥脆，而且面包本身呢又是热的情况下不太烫的状态，抹上黄油，再淋上蜂蜜，然后再加入奶油冰激凌 OK 啦。这个面包是热的，和冰激凌一起咬上一口，感觉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吃的时候呢，冰激凌甚至会恣意流出来，会让人感觉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吃东西流的哪儿都是。这个时候妈妈会不会给你擦擦嘴呢？所以我们也管这个面包叫做妈妈面包。当然了，除了那么多招牌冰激凌之外呢，还有必备奶昔可以给大家在夏日解暑，非常的酷。那么味道最纯的当属原味牛奶奶昔了，有那种小时候喝纯纯牛奶的感觉。而焦糖雪盐奶昔呢，味蕾可以在甜咸奶香中来回的打转，感觉非常的美妙。芒果奶昔可以看到芒果在最下面，喝起来的时候，芒果的果香和果肉的甘甜都能够一起吸收。好吧，今天为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冰激凌和奶昔，以及各种不同的配方和吃法。说实在的，我都有点馋了，不知道爱甜品的你能不能 hold 得住呢？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其实吃甜东西还是容易长胖的，不要在太晚的时候吃哦。Softree 冰激凌店呢，在三里屯的太古里，还有王府井以及花香奥莱都会有，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记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还会有更多好的甜品店推荐给各位爱甜食的你。 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想跟大家起腻，甜腻腻的腻，好吧。刚才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好吃的冰激凌，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布丁界中的爱马仕，它的名字就叫做布哥东京。可以说这里的每一款都是颜值超高的，光看着就够赏心悦目了。据说都是来自于日本甜品大师设计的，而店里的大部分甜品呢，也都是每天现做的，味道不是外面那些妖艳货色可以比拟的哦。比如说限制甜品草莓巴菲，这个呢是把新鲜草莓酱作为底料，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奶油，一层草莓的冰沙，再加上一层玉米脆片以及戚风蛋糕坯，最后再配上香草冰激凌和鲜草莓，层层叠叠的堆积起来，是不是就已经很诱人了呢？吃草莓巴菲的时候一定要用勺子吃，从上面挖一个洞一直到最底下，一口能尝到所有的味道，真是超级满足。布哥东京的小布丁呢，分为七种口味，芒果、原味、榛子、可可、芝士、抹茶，还有红茶。吃的时候呢，请各位好朋友记住，一定要从上一直挖到最下面，下面会有不一样的料哦，一起放入口中，味道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芒果布丁吧，在里面除了晶莹剔透的布丁之外，当然你可以翻到大块的果肉。巧克力布丁呢，用的是日式的生巧克力，巧克力球还有巧克力的水果完美结合。阿芙加朵呢，是一款意大利的经典甜品，重点就在于咖啡和冰激凌的完美融合。在意式香草和巧克力手工冰淇淋的融合当中呢，恣意的撒上一些意式浓缩咖啡，可以按个人喜好加入一些牛奶，让味蕾感受冰与火的激烈碰撞，而且还有纯纯的咖啡香气哦。我们再来说一说经典的迷你歌剧院吧。布哥东京做的歌剧院呢，足足有16层那么高，可以说层数越多就越考验甜点师的手艺呢。多层次的口感相当的丰富，只要一口就能同时尝到巧克力、卡斯达、咖啡还有榛果的完美融合的味道。当然了，歌剧院除了巧克力咖啡味道的，还有竹抹茶味道的，这一款相当日式风格，比较经典传统，入口后抹茶的味道超级浓郁，有一点点的微苦，又有一点点的甘甜，而且清香才是主体。如果和闺蜜一起去呢，我倒是觉得2-3个人可以点一个迷你小蛋糕，4寸的大小非常适合，别看个头小，可是啊，花色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最后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gelato， 天然的、新鲜的、健康的、低脂的 gelato。 好吧，这就是意式的纯手工冰淇淋。这款冰淇淋呢，选用了马达加斯加和大溪地产的高级香草荚、唯品牛奶、比利时巧克力等高品质的食材制作而成，而且制作过程中呢，不加入一滴水，丝滑厚重，层次分明，品尝入口即化，绵延松软。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